2004年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爱你》，第一张专辑《Cindy Begin》，王心凌带有青涩，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而《爱你》，她慢慢变成活泼可爱的俏皮女生。两张专辑加固了她的甜美的标签。王心凌早期定位是成功的，出道不到一年便有举行大型演唱会的人气基础，并且成为偶像剧《天国的嫁衣》的女主角。2005年，王心凌推出了主打低龄化市场的专辑《Honey》。借着当时台湾地区综艺的复兴，王心凌的可爱风的舞蹈也被大家模仿。 生命

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 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 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地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前半夜本市天气趋于转晴，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一直都是晴天，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佳，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只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气温会大幅下降，且偏北阵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北京市气象台于16: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梦中的阿克库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日前在浙江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采用小型民族乐团表演形式，分为厚重的传统与多彩的民族两个部分。这也是浙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教师、青年指挥家周杰与青年作曲家杨一博合作申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杰项音乐会。音乐会前半场以民族管弦乐与歌曲两种题材，在民俗、历史与向往三个层面的递进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境。民族管弦乐组曲《梦中的阿克库》与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杨一博2014年赴北疆地区采风过程中聆听到的音乐。创作组于2018年再次赶赴新疆深入采风，进一步整理收集当地音乐元素。经过前后一年多的打磨，终于在音乐会上呈现极富哈萨克族音乐风格和时代气息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王心凌的情歌。王心凌2009年推出第七张专辑《心电心》，这是她音乐事业的分水岭，告别日系的甜美风，升级主打电音舞台风格。同时在专辑当中我们还听到这样一首 R&B 情歌《我很好》，那么你呢？ 夏天一个人的球鞋能不能走吵闹着的海边，海风吹过你的身边，变成一种想念，在我的世界盘旋。天空已经哭了几遍，我才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当初哭着奋不顾 怎样的，当初哭着分不开，现在都能用微笑释怀。在我后面的这对男女一样一起静坐了整个下午，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我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看见男孩为女孩拭去眼角泪珠，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哎呀咿呀，哎哎哎哎，哦哎呀咿呀，哎哎哎，哎呀咿呀，哎哎哎哎，哦哎呀咿呀，就是这么的难挨。 这是王心凌第八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年年年年》啊，因为之前歌路太吃香，所以之后几张专辑都在转型和不转型之间徘徊。新电新风格大变，不过呢，《年年 2》似乎又回到了可爱风的歌路上。2012年，王心凌年龄来到了三字头，早期喜欢她的那一波歌迷已经长大，她再走蹦蹦跳跳的风格实在是有些不太合适。2012年这张专辑《爱不爱》，有人评价是她的转型之作，同名主打电音加上摇滚，确实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但是却没有颠覆她之前的风格。与其说转型，不如说是她这个年龄应该做的音乐。首先，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爱不爱》。 失恋并不失败，泪水闪开，我不需要谁的恋爱，爱情总会再来。别猜，别猜，哭哭啼啼，自怨自艾。 王心凌第十张专辑第十个王心凌当中占一首爱呢。2015年他又推出了第十一张专辑敢要敢不要，三年之后推出第十二张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 爱心灵。这一次十首歌曲对应了十本文学作品，而且找到了主打暗黑系的陈珊妮担任制作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来自于 Patrick Modiano 的同名小说，陈珊妮借用这样一本小说为王心凌打造了全新的歌手形象，也难得在陈珊妮作品当中听到粉色的气味。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迷失在青春的咖啡馆》。在下个小时，中国榜将会和你一起走进阿弟仔的音乐世界，我们稍后见。

带走了孤寂的沉闷，我朝你狂奔，哦，好深刻。你是否都还记得当初多认真，相信着可那真爱呢，被时间拉扯，哦，被浸吞，承认的矛盾，能不能回到过去呢？过去那种快乐，狂热的爱着，能不能选另一个人填饱爱的饥渴？新鲜的不会受困，谁回答我的疑问？太依赖感觉，太愚笨，于是改变了。如果你也能 我们听到的是在2013年中国榜上榜七周最好成绩冠军阿弟仔作词作曲，来自李玟的《能不能》。这一年 Coco 的盛开专辑，三位制作人陈子恒、Jim Lee 以及阿弟仔。在出道之前，阿弟仔做过音乐人吴旭文的制作助理。1999年，阿弟仔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我没读书》，2000年发表专辑《我是人》，听过的都知道，的确够叛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阿弟仔音乐上的新潮和大胆成为他的标签，也引来很多歌手与他合作。比如罗志祥出道的前几张瘦系列专辑，阿弟仔都是重要的创作人。而在2009年，当张惠妹阿妹想要以民族本名来打造全新自我的时候，就请来了阿弟仔担任制作人，打造出了和张惠妹截然不同的阿密特。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阿弟仔作词作曲《开门见山》。 那是个月亮，就是个 是天气现象，不像浪漫的港。什么秋水，怎么忘川，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怎么看，何必要怪我。打开门就进山，我今生就是山，本来就 我说你这个小女孩，不如去买火柴烧了大烟。 迪仔不仅是很多著名歌手钟爱的有着创新精神的音乐人，同时对那些有天分有缘分的新人，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力捧。已经很少唱歌的阿迪仔在2013年和新人刘美玲合唱了这样一首卖火柴的小女孩，并且担任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制作人。而出现在中歌榜上阿迪仔的上一首合唱歌一起合作的歌手就是刘美玲的同门师姐，她的老板张靓颖。2011年，阿迪仔凭借改变专辑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大奖，爱就爱为他赢得了年度最佳作曲奖。而在这张专辑里还收录了阿迪仔和张靓颖合唱的《美丽与勇敢》，在2011年中歌榜上取得了上榜7周最高冠军的好成绩。中歌榜经典绽放，在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音乐人阿迪仔登上我们中歌榜的作品，稍后见。 时间忘情的流浪，落叶寂寥着惆怅，多飘荡多向往，离愁对美丽的渴望。 世界无情的无常，浮云战斗害怕崩塌，越挣扎越捆绑，需要勇敢。 我们都背叛希望， 我们都习惯感伤， 忘了吧，再怎样别放弃绽放。美丽是绝不妥协的荒唐，美丽是无畏无惧的疯狂，美丽是不完美的却贪图着真爱的妄想。 勇敢是张开翅膀的反抗，勇敢是地久天长的倔强，勇敢是爱不计算伤害，不计的浪漫。关于好逃的风沙，等待那未知的晴朗，别踉跄别迷惘，总会看见曙光。 我们都背叛希望， 我们都习惯感受， 忘了吧，再怎样别放弃着。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凭借美丽的残缺， 点燃勇敢的火焰， 生命本就该纯粹，活的直接就该狂野，爱的干脆。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

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音乐主角是我们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制作人、年度最佳作曲人得主音乐人阿弟仔。我们就来共同听一下在过去这十多年当中登上中歌榜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2010年榜上歌江映蓉笑话，收录在阿弟仔担任制作人的坏天使专辑。 撞到你以为谁不知道，自我感觉良好，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你还不知道，暗地里偷笑，大家在叽里呱啦呱，哈啦哈啦哈，把你当笑话，你别再叽里呱啦呱，哈啦哈啦哈，自己变笑话，当傻瓜。 时候 中邪的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 爱情的力量难道没魔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改变不了就别装。 我办不到， 我办不到， 你办不到， 你办不到， 干脆不要， 干脆不要， 干脆就拉拉拉拉倒， 会 后悔叫， 会后悔叫， 干脆微笑， 干脆微笑， 干脆说啊啊啊， 说吧，我们其实都是一样，不想让别人不想马虎，爱情不是赌注，那想要输有什么好处？这么巧，老鼠遇见猫，瞬间急躁，来不及读秒。我们到底怪是神庙还是颠倒？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受罪，何必在一起狼狈？ Hey, hey, 那天又崩溃， yeah, 的确不对，就应该消灭。 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忍了吧？ 爱情的力量难道没魔法改变我和你的落差？爱情的信仰已经被绑架，改变不了就别 想马虎，爱情不是赌注。那想要输有什么好处？这么巧，老鼠遇见猫，瞬间急躁，来不及读秒。我们到底怪神庙还是颠倒？我们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 受罪，何必在一起狼狈？ Hey, hey, 那天又崩溃， yeah, 的确不对，就应该消灭。 年签约环球旗下的张靓颖和当年正当红的大嘴巴一起合作的《办不到》，这首歌也收录在张靓颖和阿弟仔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我相信》当中。而其中《如果这就是爱情》也让阿弟仔获得中歌榜的第一个创作类大奖，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曲奖，这首歌也入选到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反正 在我们本期榜单上，何洁带着好友苏醒合作的新歌《水仙》上榜。刚刚听到的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阿弟仔打造的《明明不是 Angel》，上榜五周，最高第15名，上榜时间是2007年。说到阿弟仔的音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鲜潮流，无论是前些年的 Hip Hop 还是近些年的 EDM， 都是他自己擅长的曲风。而邀请他来创作制作的歌手，要么是有着求新求变的诉求，比方说张惠妹、张靓颖等等，要么就是有着潮流甚至是叛逆气质，比方说刚刚出道的罗志祥、江映蓉以及下面这支组合。说到阿弟仔第一首登入中歌榜的作品是2004年，来自 Energy Hey You。这支组合已经解散多年，不过阿弟仔的作品依然出现在榜上。在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我们将会关注阿弟仔给陶晶莹打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以及更多榜上歌曲的新成绩。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阿弟仔出现在我们中国榜的第一首作品，14年前《Hey You》，来自 Energy。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我的傲慢成为后就不再为难，我的判断跳脱后就不再摇摆，我的勇敢仰望后就不再不安，我们的爱是用来击退邪灵到此这些事情我们的罪 深藏我脑海最里面有多久的